小女子想出这种主意来，我简直可以娶了她。 我也要娶了她。 玛利亚姐姐，雷哈好可爱哦。 哎，我要做一头驴子让她骑。 我来当驴头。 我来当驴身子。 去让托比老爷来当驴。 我是驴。 哎，不会， 我是托比。 哎，对， 那我扶玛利亚上驴。 我是一只小毛驴啊，可爱的小毛驴啊，对年懒惰长不坏呀，伺候玛利亚。 这位安德鲁骑士已经饱受了单相思之苦，如今呢也有些心灰意冷了。 这人要是倒了霉呀、啊，喝凉水都塞牙，